第49集，逃往其他世界。在黑暗神殿的顶层，奈奥祖站在中心处刻有一圈符文的圆心上，他的头顶上方虽然低垂的云层和闪烁的绿色闪电遮住了天幕，但是萨格拉斯权杖、麦迪文之书和先知三个星座正好与古书记载的一般排列着。而在地面，在他的脚下，奈奥祖可以感受到德拉诺的能量线正在交叉环绕穿透他的身体。当他闭上眼睛时，他能感觉到整个世界在他的手中颤抖。这就是为什么德莱尼人在这里建造了他们的神庙，这也是为什么这里是他唯一可以施展魔法的地方。毫不夸张地说，在这里他可以利用整个星球的力量来施展法术。环绕在他周围的一个更大的符文圈里站着几个死亡骑士，几个从毁灭之锤的怒火中幸存下来的术士，还有几个影月氏族的兽人站在第三个也是最大的符文圈里。他们面朝外举起武器保护大家，而其他人则帮助奈奥祖利用星球的力量举行仪式。从星象大成的那一刻开始，他们已经整整施了一天法，多亏了他们身周充溢的能量，奈奥祖才没有因为疲累和饥渴而崩溃。实际上他的皮肤感到刺痛，他的头发在他周围飞舞，仿佛被一股看不见的风吹得高高飘起。联盟在数小时前就开始冲击黑暗神殿，他们随时都有可能突破防御，但他们已经太晚了，仪式已经几近完成，奈奥祖得意洋洋地想着。他右手举起萨格拉斯权杖，左手举起达拉然之眼，他们都闪耀着明亮的光芒。光从权杖的杖头内部散发出来，在达拉然之眼的紫色核心的各个棱面之间弹射着。这两个宝物将能量线中的能量汇集起来，几乎将它们凝聚成了实体状态，然后将能量导入奈奥祖的肢体中。现在他的整个身体都在颤抖，他知道自己已经不再站在石头屋顶上了，能量把他托举起来，他在房顶上方悬浮着。 就是现在了， 奈奥祖大喊着，用权杖的杖尖去触碰达拉然之眼的中心。他立刻感受到他们储存的能量通过了四肢，进入了他的心脏和大脑。他知道他的眼睛正在发光，那光芒比太阳更明亮。他能看到魔法的光束穿过空气，蚀刻着这个世界，能看到那些围绕着他的灵魂，看到他们和这个世界之间的连接，以及这个世界和宇宙的其余部分之间的连接。他甚至能感觉到围绕在德拉诺周围把他与其他世界分隔开来的帷幕。然后权杖快速而有力地划过，他撕裂了帷幕，就像撕破羊皮纸一样容易。世界震动起来，大地在颤抖，天空发出隆隆的响声，一阵可怕的刺耳的摩擦声从地底传来，与云层上面传来震耳欲聋的尖啸声相撞，德拉诺大陆痛苦地尖叫着，翻扑着。黑暗神殿开始晃动起来，仪式的其他参与者脚步蹒跚，站立不稳，许多人都跪倒在地，奈奥祖也摇摇晃晃，但他努力地挺直身体，他身上奔腾的力量支撑着他。奈奥祖能感觉到魔法穿越了现实世界，像一根鱼线一样被抛进了虚空。他向前跳跃，德拉诺本身的能量给了他巨大的动力，他勾住了什么固体，那是另一个世界。弦绳绷紧了，弦上发出的砰声在奈奥祖耳边回响，一阵共鸣顺着弦绳回震过来，在他们的世界中撕开了一个洞。裂隙， 者是一条时空裂隙。奈奥祖熟悉这种感觉，原始的能量撕开了空气、大地和自然，跳动着的连接将这个世界和另一个世界捆绑在了一起。在他画着骷髅的脸上，他咧开嘴唇，绽放出灿烂的笑容。他闭上眼睛，陶醉在成功的喜悦中。他做到了，他打开了一条时空裂隙，而且不止一个。他能感觉到许多其他的裂隙出现在整个德拉诺，就像微小的气泡从海里冒出来，碰到原始的空气时爆裂开来，就像一场席卷整个星球的暴风雨中的闪电雷击。每条裂隙都像一座新的火山在他的心中燃烧。奈奥祖可以派侦察兵穿过每一个裂隙，汇报他们发现的世界，然后他会选择最有可能的，带领部落去一个更好的地方，也许在那之后再去另一个，到最后直到他的人民都拥有了他们想要的尽可能多的世界，直到每个氏族都有了自己的世界，只要他们喜欢，就没有人能够阻止他们。可奈奥祖的信徒们从起伏的裂隙中看到的东西并不令人愉快，他们能看到的不多，但也足以令人不安。有什么东西飘动着，若隐若现，然后就消失了，一道病态的光线暗淡地跳跃着，然后消失了。作为一直守护奈奥祖的众多信徒之一的奥布瑞斯也忐忑不安起来。 这就是我们的新世界，这看起来并不像我们。 安静！我们 在奈奥祖分神的一瞬间，他手中的达拉然之眼颤抖了起来。奈奥祖皱起眉头，把他抓得更紧了，但他就像一条鱼一样蠕动着。在他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之前，他从他的手中跳了出去，从空中飞过，然后落在一个肩膀宽阔、身穿紫色长袍的高个子白发男人手里。他手中握着的法杖闪耀着力量的光辉，他眼中燃烧着源自内心深处的激情。一个人类法师从奈奥祖的手中夺走了胜利。在法师的身后站着一个全副武装的人，手里拿着一把闪烁着耀眼白光的锤子。奈奥祖意识到这个男人不仅仅是个战士，他更像是一个萨满，他浑身散发着强大的力量。站在他们身边的女精灵没有这种神奇的能力，但她的脸上写满了正义的愤怒。她把一支箭搭上了弓弦，正瞄准着奈奥祖。奈奥祖颤抖着，他们怎么敢？他们竟敢打断属于自己的绝对荣耀的时刻。奈奥祖意识到此刻自己没有感到恐惧，也不担忧，他现在只有绝对的愤怒。 当你们化为尘埃后，达拉然之眼就不会为你们所用。 奈奥祖并未压抑自己的愤怒，怒火在他的身上熊熊燃烧，纯粹、炽热，而且致命。他大喊一声，举起双手，受尽折磨的岩石挣扎着服从了奈奥祖的命令，在入侵者的脚下裂开了。联盟的入侵者差点没能及时跳开，他们翻滚着拔出武器，但奈奥祖并没有就此罢手，他才刚刚开始。接着已经破碎的岩石飞了起来，向着联盟的入侵者砸了过去。狂风和暴雨在他们周围肆虐，把他们抛起来，让他们无助地在空中盘旋，然后无情地把他们掷在坚硬的石头上。奈奥祖愉悦地看着他们所遭受的一切，他转过身来对着他的信徒们用力喊道： 穿过裂隙，马上！荣耀在等待着我们，新的世界在等待着我们。 为什么不杀死联盟，然后召集部落其他的成员？你的意思不可能是只有我们几个人能逃脱吧？那我们的兄弟呢？他们现在甚至还在战斗。格罗马氏和战歌氏族还在艾泽拉斯，这里到处都是妇女和儿童，我们不能放弃他们。这样做是最没有勇气、最怯懦。 奈奥祖的心中 有什么东西啪的一声碎掉了。他突然意识到，就是这个东西把他压垮了。直到现在他才明白，那是一个多么沉重的负担呢。现在他已经摆脱了负罪感，摆脱了羞耻心，也不需要再为他的人民着想。他曾经接受死亡作为循环的一部分，然后变得非常害怕他。再往后，他意识到自己才是那个带来死亡和一切沉重压力的人。然而，这一切负罪感不会再有了，他自由了。奈奥祖甚至没有反驳奥布瑞斯，他伸出手，闪电在手掌中聚集，发出雷鸣般的声音，撞到奥布瑞斯的胸口，然后把他向后甩去。奥布瑞斯撞到墙上，滑了下来，胸口上出现了一个冒着烟的黑洞。奥布瑞斯再也没有站起来。奈奥祖转过身来，面向周围的人，他们全都被刚才的一幕怔住了，他们盯着奈奥祖看。 其他的兽人都迷失了，他们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。从现在起，我们所得到的一切都将只属于我们自己。我就是部落，我会活下去。你们是选择我，还是选择死亡？ 看到他们仍然没有动，南奥祖咆哮着举起权杖。现在，这些兽人突然行动起来了，好像一瞬间被释放了一般，迫不及待地冲向了那闪烁的裂隙。裂隙在屋顶上方几厘米的地方盘旋，然后上升到了将近三米。南奥祖最后一个离开，用他的力量和意志维持着裂隙，然后自己走了进去。他还没来得及喘口气，那裂隙就在他们身后消失了。